多想拥你在我的怀里，却无法超越那距离。美好回忆渐渐地远去，盼望今生出现奇迹。无尽的想念慌了容颜，无助的爱恋从未改 就偏偏心中多少扑朔恩怨未忘掉。我愿平静谁知晓，结伴明月谁可笑，但到底天边风雪在飘。景致与天比局，而红叶中显出狂傲。寒风声萧萧，看江山景色渺，山雨纷纷送直照。愿一生清风两袖，偏偏心中多少扑朔恩怨未忘掉。正谁知晓，结伴明月常哭笑，但到底天边风雪在飘。 一个大杯喝，给你一边。

之间的遥远，永远隔着亲切爱少的可怜。深处有水山陪着你向前走，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。那么深深爱 到老。

清香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了青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歌唱，谁在屋外唱那首牡丹江，若临平感伤你身影悠悠，风铃摇晃清脆响，江边的小村庄湖水泛蓝香，谁在屋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脚步清香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了青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， 牡丹江玩了几个玩笑，鱼儿渡上船咱们不稀罕，老月亮唱完不心慌，一夜下酒喝一碗家乡，牡丹江玩了几个玩笑，小蜜蜂 麻醉了自己，见你我措手不及，我试着问过我自己，误解深深着迷迷是自己，越想接近你越怕没有你，有没有好运降临给我信仰爱情的勇气，我的世界只有你，甜蜜决定不放弃，就让我可以深情闭上眼睛，深深呼吸雨，见你我是如此幸运，给我一个机会拥抱你，一生一秒也不要忽远忽近，看不清给我允许守候你，从今天起信仰爱情有意义，因为你亲密，越怕没有你，有没有好运降临给我信仰爱情的勇气，我的世界只有你，甜蜜决定不放弃，就让我可以深情闭上眼睛，深深呼吸雨，见你我是如此幸运，生一秒也不要忽远

间飞过的蝴蝶，也许是谁在想念着我。那句我爱你虽然难开口，我想现在就说。生命太多遗憾，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会紧握。说到爱的你需要，我陪着你 like sing it out of love, sing it out of love, love, love, sing it out of love, love, love.

算太多。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。